欢迎收听来月文化制作出品的多人精品有声小说《过桥米线之无可奉告》，作者功夫包子，演播八千里路、毁音绅士、杜潇，后期制作山匪。这顿饭一直吃了快凌晨，乔家后来混在人群里，小心的溜边去敬了几杯酒。雷可人看样子是根本不认识他，李岩也没有特地找他，只是一群人穿插着喝酒的时候跟他打了个照面，简单打了个招呼。估计暴风还没有将驼子里那件事告诉他。好不容易挨到了散场，乔家被阿松他们几个送回家。他是眼看着阿松他们几个的车开走了，才溜到街边去打公共电话。电话当然是打给郭林的，雷可人的资料想必郭林那边肯定有。郭林最大的优点，就算是大半夜被吵醒也不会发火，估计是职业病，24小时待命已经成了习惯。 喂。 所以他接电话的时候声音很冷静。 你听起来简直跟没睡一样。 睡得早，这个时间也差不多要醒了。 郭林说完这句话，乔家掏出手机来扫了一眼，发现时间显示是4点28，不禁摇摇头暗骂一句，警察都是神经病。这个点马路上也都是空空荡荡的，前后一里地的范围都能看得清清楚楚。即便如此，乔家还是压低了声音，他靠在电话亭边上。 我说，雷可人这人你听说过吗？ 雷什么？ 郭林的反应和乔家差不多，他笑了一下。 哼，回头你就知道了。这人长得跟名字一点都不搭，我听说是云南那边做大生意的，你有时间查查他。 李岩今天就是为了他才摆的场子。 妈，俩人搞了个结拜，看样子是暴风想做大买卖。 李岩这头明显是为了暴风出的，估计这位人哥还不够资格跟暴风称兄道弟，但是好歹也是在南边有点身份的人，暴风是想拉个关系，为以后的合作铺路。郭林也看透了这点，他从床上起来，动作很快地换上衣服。 不过就为了这件事情，你也不用这么赶着给我打电话吧？是不是还有什么事啊？ 人太聪明死得早，我看啊，你想活过40岁都不容易。 拿着钥匙已经出门了的警察笑了一下。 请你贵言，我回头要是挺到了40啊，就找你要红包。 因为郭林关门的声音很明显，所以乔家也听到了。 你大半夜的折腾什么呢？ 我现在去局里查一下这个人。 我去，你也不用这么积极吧，就为了你那点工资，有必要这么玩命吗？几千块钱而已，这觉悟是不是也太高了？ 郭林已经下楼梯了，对于乔家那边的习惯性挤兑，他很熟练的无视。 别把话题岔开，这个雷可人到底是什么人？ 能让乔家这大半夜的专程给他打电话，郭林心里清楚，八成以上是跟乔家自己的事儿有关。这人只有在事关自己的时候才会这么有效率。知道忽悠不过去，乔家撇了下嘴。 我之前在黑狗那儿见过他，我怀疑陈玄当初就是他介绍给黑狗搭线的。 他这么一说，郭林立刻就明白。 你觉得当时在树林里的就是他？ 我现在还说不好，晚上跟他喝酒的时候，他好像根本不认识我。如果真是他，那他应该知道我。 不仅仅是知道他，还有可能知道他是郭林线人的身份。因为当时谁也不知道后来出现把他跟郭林打晕的那伙人到底听了多久，这也是他这么着急要郭林查雷可人底细的原因。如果他真的跟陈玄有瓜葛，他麻烦就大了。警察宿舍本来离郭林的单位就不远，这么几句话的功夫，他也差不多要到办公室了。为了不引起注意，郭林连灯都没开，整个空荡荡的办公楼就只有一个电脑屏幕的光线。他很快登录系统，从内部的数据库里调到了雷可人的资料。 果然是个大人物啊，资料看着颇为壮观呢。 连你都没有听说过， 算什么大人物？ 哎，怎么样，这人跟陈玄看着有没有瓜葛呀？ 从档案上看不出来，但是他涉及的案件都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证据。曾经有过指证，但是那个人在看守所就被人给弄死了。 他敢在这边露面，应该就是自恃目前警方不能对他怎么样。 这个人跟陈玄还不太一样，陈玄是通缉榜上有名有姓的，这个雷可人的档案只是涉嫌，虽然立了卷宗，但是没有什么可用的信息。 郭林的话让乔家心头萦绕不散的不安又加重了几分。 你最迟什么时候能弄清楚这个人的来龙去脉？我怕我撑不住，快要撂摊子走人了。 待会儿我可以让我们的队长问一问云南警方，陈玄目前还在他们手中，想要查清楚应该不太难。 那你尽快吧。 他这条小命早就已经摇摇欲坠了，这么下去真不知道还有多久好混。事实上，如果雷可人真的是黑狗那件事的幕后黑手，那无论他还记不记得他，他的处境都不怎么乐观。毕竟之前那些警察假扮云南卖家是他牵线的，只要暴风稍微想一想就能明白他脱不了关系。郭林能听出来他语气里的烦躁，他将雷可人的资料打印了一份。 你现在还用不着这么悲观，也可能雷可人跟陈玄并没有牵扯，不过这两天你最好避免跟他碰头，小心为好。 这个不用你说，但是也由不得我做主。 真要能避，他连暴风都不想见。到现在为止，只要想到驼子里的事儿，他就烦。但是这件事他不能跟郭林说。郭林也知道乔家的处境很难。 你凡事都小心点。 我说，如果我不想干了，你会怎么办？ 乔家说这句话的时候，语气有点犹豫，表情也有些复杂。电话那边的郭林没有立即表态，沉默了一会儿回答的。 这世上知道你是我线人的只有耿伟，他向我保证过，无论如何不会泄露你的身份。 他没有明确回答乔家的问题，但这个答案隐含的那句话应该是干与不干只在乔家自己一念之间。有那么一瞬，乔家真的很想丢开这些糟心的事撒手走人。没有开这个口，他自己也不太清楚其中的原因，可能什么理由都有一些吧。 总之有了消息你赶紧告诉我，我要百分百准确的信儿。 但是郭林怎么都没想到，从云南那边得到的竟然是个最糟糕的消息。 死了？才多长时间？就算判死刑效率也太高了。 沈军正在看手边的文件，对这件事不是特别上心。 像陈玄这样的人，仇家能占满一个操场，虽然在拘留所里面是隔离关押的，但如果真有人想对他下手，总能找到机会。 所以才说这群人是亡命之徒，侥幸逃脱国家的制裁，也躲不过同道上的江湖恩怨。郭林怎么都没想到陈玄会死了，他皱了下眉。 那陈玄身边的人呢？ 云南那边说问不出来了，陈玄平时就很多疑，身边跟着他的那群都是纯打手，知道他事情不多，唯一的一个亲信还在逃，目前也没办法。 沈军说到陈玄还有一个亲信在逃的时候，不太自然地质了一下。他抬头看着郭林，一脸的烦躁。 你干嘛这么着急打听这个雷克人？他跟陈玄有什么关系？跟你有关吗？ 暴风那边的人最近跟这一个雷克人接触得很频繁，我怀疑他们有交易。 有交易就盯紧点，有证据直接抓人。陈玄人都死了，你管他跟雷克人有什么关系干嘛？ 沈军这一律郭林实在是不好解释。正在他努力想借口的时候，沈军办公室电话刚好响了。沈军刚围了一句，脸色就变得不太好看了。 跟你说了，这事儿没戏。 他一边说一边示意郭林先出去。他在临出办公室的时候，听见沈军不怎么客气地回了一句。 哼，那小子刚回来上班，马上还要接受调查，没时间过去。 本能的，他觉得沈军跟电话里边谈的人是自己。后来他才知道，那电话是之前帮他们假冒云南毒枭的缉毒队长黄静，他打电话给沈军就是想借调郭林。